陪你剥落的脆弱，拖着我不断坠落。若非曾被烈焰吞没，谁会懂得欲火？背叛的干脆利落，毫不隐藏的冷漠，教会我先要沉默，爆破才震耳欲聋。灼烧的灵魂撕裂开枷锁，倔强的痛凝结成最炙热的烈火。是你种的果，也着我宽容，享受这种剧痛。咳血和眼泪哪个先流？尖叫声就当你在回过，贪婪中的火都别想逃脱，亲手他浇灌成熟，我亲手摘下，请你来享受，此时而过。Thank you.